好， 那边 好好啊，老师好， 爷爷好， 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坐啊， 爷爷您坐您坐，爷爷， 来来老师坐，来老师坐啊， 来来坐吧， 哎呀，来老师啊。啊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 幼儿师范。 他是说呀，今天晚上能不能在咱们家吃饭？吃，可以， 哎呀， 我不吃饭，我是说幼儿师范。 那他是说幼儿师范。幼儿师范设了个京剧科，他是那儿毕业的。 哦，哎呀， 今天幼儿师范都设京剧科了。 啊，对， 好，啊，蓝老师，那你就给咱们示范示范啊。 行，唱哪段？ 苏三姐姐， 咱唱的可好了，还有伴奏带， 听这一块啊， 伴奏带呢，在这儿呢。 哎，在那。 好， 那我就给您唱一段苏三姐姐。 好。 我们的中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花朵的阳光照亮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长彩颜，哈哈哈哈哈哈。 这是苏三唱的。 这样吧，爷爷，我给您清唱一段好吗？ 清唱没问题。 好， 伴奏。 啊，伴奏，伴奏，伴奏， 我来打伴。 好， 爷爷开始了啊。 三三个里根龙根龙在那里根龙根里根龙根龙根龙， 谁家包饺子呢？ 爷爷，您认真点好吗？ 我认真着你们。 再来啊！ 三三个里根龙根龙在那里根龙根里根龙根里根龙， 苏三离了红铜线，线。 有点快， 快多了。算了，爷爷，还是让小兰跟着伴奏带唱一遍吧，好不好？ 收。 哎呦，什么？ 收。 哎，蓝老师，手放下。 这老师的肩膀怎么能随便抱你啊？放下。啊，哎，蓝老师，来来，接着唱啊。 你的伴奏带错了吧？赶快去换一个。 你一看着我们， 你干嘛呢？ 你一看着我们。 爷爷，不要往那边看，你猜我是谁？ 哎，老师，你是我孙子吗？ 好了没有？猜对了。 你这个玩笑实在是太乏味了。 好了，来。 蓝老师发现了啊！哎呀，蓝老师啊，你唱的太好了啊！ 谢谢爷爷。 哎呀，蓝老师啊，你在剧团里边在哪一个队啊？ 我们那不分队，我们那分班，大班、中班、小班，我主要负责小班。 我在哪个班？ 您在大班。您岁数那么大了。 大班、中班、小班，我在大。哎。你们这个剧团怎么跟幼儿园是一个编制啊？ 不， 不是啊，那个我们那不是幼儿园，它是个剧团，那个剧团呢，它也不是幼儿园，幼儿园不是剧团，剧团也不是幼儿园，您明白了吗？ 他说啥？ 我也没明白，但是好像是个幼儿京剧团 啊。对啊， 幼儿京剧团。 对， 完了，没有希望了。哎呀，我这是严重的超龄。 哎呀，爷爷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爷爷。 爷爷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迷京剧呀？ 孩子们，你们不知道啊，